宇宙历799年，帝国历490年1月20日，莱茵哈特大军进驻费沙，并且收到一级上将罗塔尔的捷报，表示他已经攻陷了伊绪伦要塞。看来这次杨威力又能够全身而退了。 难道说这次是杨指挥官自己弃守要塞吗？ 罗塔尔给我的报告中完全是客观的陈述，一点都没有夸大自己的功劳。换了其他能力平平的将领，往往会夸大其词，说得好像自己立了大功劳一样。 照这么看来，杨指挥官应该是打算长驱直入，直接对决了。 嗯，有这个可能。不过我想杨还没有赶到战场之前，同盟应该就会灭亡了。出发之前收到这个消息真的让人高兴。 我们上街出去看看好了。 哎，少尉，我看你还是别配枪出去吧，免得碰到林简反而为自己找来麻烦。 你说的对，交给你吧。 罗克兰公爵马上就要到了， 是 啊，马上就要经过了。 快经过这里了， 就是啊。 完蛋了，我的枪。 有李安，恐怖主义和神秘主义没有办法让历史走上更有建设性的方向。 没错，我又不是恐怖主义者，不过恐怕以后不会再有这种机会了。至少这一次我要亲眼看看罗格兰公爵。警卫人员怎么这么少？我听人家说过，罗格兰公爵这个人不太注重排场，旁边那个人应该就是参谋总长欧贝泰吧。他就是罗格兰公爵吗？啊，马里纳先生， 吓了你一大跳吧，很抱歉。你觉得怎么样啊？今天有机会见到罗格兰公爵本人，感想如何？ 觉得自己跟人家没得比。 你说的对，不过你别看罗格兰公爵现在是个风度翩翩的公子，其实他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是公爵或宰相。罗格兰这个伟大的姓氏也是他被封为伯爵之后才有的。以前他虽然是个贵族，不过却是有名无实的穷光蛋。到了后来呢，还是因为他的父亲把女儿给卖了，他才会有今天的地位。 卖了女儿？ 听说是被当时的皇帝纳进宫中，这只是形式，其实还不就是卖女儿吗？就因为这样，罗格兰公爵一直到他父亲死了都没有原谅他。不管是不是出自他本人的意愿，罗格兰公爵飞黄腾达其实是靠他姐姐的庇荫。事实上要不是这样的话，他应该更晚一点才能建立霸业。 不过我听人家说，他比我更小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了大功呢。 你不是也立过大功吗？哦，对了，我再告诉你一件事，今天的魔术师杨跟你一样大的时候，只不过是士官学校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学生呢。跟他比起来，你不觉得自己的起步已经算是很早的了？ 马里纳先生，你专挑杨指挥官和罗格兰公爵了不起的地方来说，好像是想怂恿我什么。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看你是白费力气了。换了层次比较低的对手，或许我真的会被煽动。不过那我跟杨指挥官还有罗格兰公爵相比，会让我连最起码的自信都丧失了，这样一来反而会有反效果，会让我更自卑而已。 我的话像是怂恿你吗？哼，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我失言了。其实我只不过想告诉你，世界上没有天生的英雄名将，我太过分了。 对啊，或许我这么说也太过分了吧。 既然这样的话，就当刚才的话都没说过。哎呀，没有想到时间居然过得这么快，不好意思啊，我现在应该要去看一位客人。 客人？ 是啊，说实在话，这艘船如果说光载你们几位的话，那还真是相当的不划算。 这一点我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客人呢？ 地球教的一个神父，啊不，正确的说应该是主教。总之呢，是一位不必干活，靠一张嘴就能够混饭吃的家伙。怎么样，少尉，要不要陪我走几步路，去看看这个跟你们同船的客人？我老实跟你说吧，这个客人我以前从来没见过，其实我心里也有点害怕呢。 既然已经发现杨指挥官想利用在战场上打败你的机会，为同盟打开一条生路，那么你现在还坚持要亲自上阵吗？ 齐大马林，我立志要成为一个霸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规矩，那就是走上前线。以前被我打败的那些贵族，他们跟我的不同点就在这儿，这也是士兵支持我的原因，这一点你应该了解才是。 请恕属下直言，我认为 你应该避开无意义的战斗，回到奥丁去。费沙走廊已经交给米达指挥官了，伊谢伦走廊也由罗塔尔指挥官督阵，我相信他们两位一定会立下战功才对。属下认为您只需要在后方等着他们传回捷报，那样就够了。 希达，我决定要亲自出征。 对他来说，只有出征活下去才有意义。要是不让他打仗的话，说不定就像把猛禽关进鸟笼里一样吧。不过这么一来， 如果我要得到这个宇宙，我不要隔着一层手套，我要亲手去争取。 您就是地球教德古斯比主教殿下吧？ 莱因哈特离开费沙这一天，跟在他后面的比登费和法兰两位指挥官的舰队也开到了费沙。这两支舰队打算在此稍事休息之后，加入进攻同盟国境的战事。同一个时候，以前跟在自治区首长身边的首席副官，费沙派驻帝国的高级事务官波代克也踏上了故国土地，并且在罗格兰公爵任命之下担任费沙的代理总督。 居然把我们费沙出卖给帝国，波代克这个卖国贼！ 这个家伙是典型的费沙人，我们国家的信条不就是国家跟亲人都可以出卖的吗？不过你一定要卖一个好价钱。 也许你说的对，不过卖的人固然开心，突然被人家出卖可就不那么愉快了。 说的是， 不过从形势上来看，费沙应该暂时还是拥有政治上的代表权，至少让我们自己人来管，这点还可以。 话是这么说，不过一直以来我们都相信一定要靠自己的一双脚走路，可惜波代克这家伙坐的却是帝国推的娃娃车。 一点都没错， 真是的。 对了，你们大家知道鲁宾跑哪儿去了吗？ 会不会躲在什么地方冷眼旁观帝国占领费沙，还有波代克飞黄腾达？ 为了从费沙逃出去，让你费尽苦心的地球教主教这次好像找到了救星了。仔细想想，能够这样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是个很好的歌手跟舞者，可惜不太会演戏，这一点呢你一直都没有改变。 是这样吗？路伯特，你最疼爱的儿子一直到被你杀死之前也还相信我跟他才是同伙呢。 那只能怪他自己，太不懂得看人了，他根本就不是观察力敏锐的观众。我看呢，他只不过是把自己的幻想投射在明星身上，借以自我陶醉而已。 我看我得去投保才行了，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像你这样的人还真是不保险呢。说实话，我并不想参与你杀害自己儿子的计划，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犹豫了很久，现在想想还真不是滋味呢。 一开始你选的就是我而不是鲁伯特，你的算盘打得没错，所以现在也不必为了打翻的牛奶感伤。 这个打翻的牛奶跟产奶的母牛一模一样，以为自己是最聪明的人，简直俗不可耐。 你说的对啊，那小子的缺点实在跟我太像了，要是他能够学学怎么样控制自己的霸气，也就不用这么早死。 你这个做父亲的也有责任教教孩子吧。 正常情况是这样没错，不过那并不表示任何事都要模仿父亲。如果他想朝着艺术或者是研究方面去发展，我想我一定会成全他的心愿的。 到最后你还是先想到保护自己，所以说你应该可以了解我才对。 我当然了解你，其实不只是我，人类总是比较容易了解比自己低等的动物，你说是不是？不管怎么样，我打算跟地球教这个玩意儿断绝关系，而关于你所做的事情基本上跟我的目的是一致的，所以我会承认。 你们父子两个实在是太像了， 什么时候看上去都是这么壮观？ 跟搭乘宇宙船或者是太空梭到宇宙去是有点不一样吧。费沙是个贸易中间点，要是船只出入过于频繁的话，不但不符合经济效益，也会破坏大气层。关于这一点呢，使用轨道梯效率要好得多了。你看这种做法是不是妥当啊？罗格兰公爵动身之后，民间航路也重新开放了， 不过目前只能够前往帝国，所以这次我打算带大家假装要前往帝国。我这么解释，大家应该都懂吧？好了，那我们出发。 你认得刚才的海关人员吗？ 平常我都会先花点钱打点这些人，这件事呢，我事先也跟他们都召回过了。我跟他说，我打算带一些人到同盟去。不过你尽管放心，不必紧张。要是他敢去告密，我想他们会把他当成主谋的。 你认为呢，准尉？ 马里娜先生是专家嘛，这件事情交给他应该可以放心。尽了力做不好的事情，最好是放弃。手够不到的地方，就算你再怎么担心，也一样够不到啊。那就不如把它交给想做的人去做，这是最好的办法。 你说得很对。 这儿就是船桥了，我来介绍一下，他是维洛克先生，这次代替科尼夫船长驾驶这艘船。维洛克，他就是我跟你提过的米兹少尉了。 你好啊，少尉。居然敢避开帝国的监视潜入同盟境内，这份胆识跟稚气未脱的脸一点都不相配。我对你很有好感，我会尽全力把你送回海尼塞去。别看这一艘船小，你可以像搭大船一样的安心。 抱歉，只有这么一艘小船。 别这么说，我一点都不介意。话要说回来，我们费沙人能够帮得上同盟军的忙，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就算同盟军被打得一败涂地，只要把费沙的经济力和同盟残余的兵力组织起来，以后也不是没有机会对抗帝国的，你说是吗？米兹少尉，你认为呢？这个办法我把它叫做反罗格兰统一战线。 叫什么名字都行，不过千万别说的我们同盟好像已经打败仗一样。我想有杨威利指挥官在的话，大家尽管放心，我们同盟应该不会败给帝国才对。 也许吧，我一定负责在庆功宴之前把你送回同盟，不过到时候你可得邀请我参加庆功宴哦。 独立商船贝留斯卡号在1月24日载着尤里安米兹等80名非法乘客离开了费沙。 来到费沙之后一事无成，现在又要走。 1月30日，帝国远征军在波列多新域汇合了，陆战队员多半还留在费沙，加上后来加入的比登费和法兰两支舰队，总数高达战斗用舰艇112,700艘，支援用舰艇41,900艘，官兵总数为1660万人。 同盟可能会以为到达波列多星域已经是我军行动的极限了，我看他们应该会想办法反击我们才对。根据从费沙得到的情报，从这里一直到兰提马利欧星域都没有人类居住，为了避免殃及民众，我看同盟应该会选择这里作为主战场。关于这一点我非常的有自信。 我也认为你的看法很正确，虽然同盟军一直苦撑到今天，不过为了压抑人心的不安，他们一定会被迫在短期内发动攻势。只要他们发动攻势，我们马上还以颜色。所以我已经决定了，这次用两头蛇战略。 哦， 蛇头也就是第一波由我亲自指挥。 元帅，你是说你要亲自督军作战？ 嗯， 这太危险了。现在同盟军的兵力虽然不堪一击，不过他们很有可能放手一搏。属下建议由米达指挥官负责打头阵，而元帅您就在后方等待米达指挥官的捷报吧。 这次的战略根本没有所谓的后方，妙拉，有的只是两个蛇头。米达，你负责来指挥蛇身吧。如果同盟军企图将我军拦腰截断，到时候一定会先攻击蛇身，你等于就是打头阵，这点你要明白。 不过 我来这个地方是为了打胜仗，米达，如果想要赢，我们就非打不可。一个打仗的人怎么能够躲在安全的地方呢？第二波由史坦梅兹领军，米达的蛇身是第三波，第四波由妙拉领军，第五波也就是另外一个蛇头由华伦领军。华兰跟比登贝这次你们做预备军，是战况需要随时支援。这次战略的关键在于 各舰队间的联系。为了确保通讯正常，我们做了三重防护的工作。为了以防万一，还准备了船利用的太空梭。大家还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现在全军稍事休息，散会。 罗格兰公爵真是天生的战士，只有胜利这个战机对他才有意义，他天生就是个统治者，难怪收成的方法也特别的与众不同。 元帅，元帅，请原谅我的无礼，不过我有一些话一定要当面跟您说，请您一定要打赢这场战争，一定要统一整个宇宙。 你叫什么名字？ 是，我叫做艾米尔·奇列。 很好的名字，你要我打胜仗是吗？ 是。 是吗？那么要是我没有留下半个敌人，让你们以后来打，你也不怪我吗？艾米尔，既然你希望我获胜，那我一定会打胜仗的。你回家转告你的家人，就说是你让莱因哈特·罗格兰在兰提马利欧战役中打了胜仗，知道吗？ 是。 帝国军已经全数在波列多星域集结了， 如果他们一直前进，将会经由兰提马利欧、杰姆席德星域和凯利姆星域长驱直入海尼塞。从杰姆席德星域到这儿全都是有人居住的星域，已经不算是边境的兰提马利欧，可以说是抵挡敌军的最后界限了。 那么只是早晚的问题了。其实各地警备队和所隶属于防卫机构的舰艇都已经全部集结起来投入这一次的战争了。很多谣言从各星系传到这里，大家都怀疑同盟军只顾着保护首都海尼塞，必要的时候将会弃其他星系于不顾呢。 这怎么可能呢？ 事实上，政府已经公布各星系万一遭到攻击，可以自行发表无防备宣言。这种做法处理不好的话，这些星系很有可能脱离同盟，宣布中立。不过，怕只怕表面上说是中立，但事实上却成为帝国的附属国。为了避免出现这种现象，现在的同盟被迫只好一战了。 不过，敌我双方的兵力实在太悬殊了。 要不是阿姆利兹亚那次惨败，也不会变成这样。不过回想起来，我们也有两年没有跟帝国正式交战了。 我是从雅斯提那一次到现在的。 这些日子以来，多亏了杨指挥官帮我们守住伊谢伦。哦，对了，去年你们还跟杨指挥官一块支援过伊谢伦是吧？ 是，我想杨指挥官他现在应该已经离开了伊谢伦要塞了吧。1月18号他就弃守要塞了，后来还安排了一些民众到其他的星系避难。我想2月15日左右他应该可以赶到兰提马里欧才对。 还有15天才到。 这么说好像有点自相矛盾，我倒认为正式开打是越晚越好呢。我想敌军机动部队突破伊谢伦之后一定会紧紧地追赶洋舰队才对。等敌军集结完毕，我们跟他的兵力差不就更大了吗？ 所以我们应该先集结起来，赶在敌军合流之前，最好是赶在敌军尚未整合完毕就跟他们开打。 搞得不好的话，我们在兰提马利欧对抗敌军的时候，敌军的机动部队很可能趁机偷袭海尼塞呢。 为了谨慎起见，还是让海尼塞的民众都疏散到山区里去吧。 时间已经这么急迫了，就算知道战局对我们不利，也还是得跟他们打呀。 这个时候，比克谷总司令率领的同盟军宇宙舰队总数有32900艘，士兵5,260,000。帝国跟同盟的兵力差，光是数量就高达3:1。帝国军就连普通士兵都显得斗志高昂，不过同盟军却都是一些乌合之众罢了。 有两件事情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什么事啊？ 其中之一，就是那位德古斯比主教。你别怪我多事。你不觉得应该找个医生去看看他吗？他连饭也不吃，光知道喝酒，而且还吐血。你看看他现在这个样子，简直憔悴的吓人呢。 他好像经常使用麻药的样子哦。 这一点我也注意到了，不过他本人倒是什么话都没有说。这样吧，我跟船医商量看看好了。另外一件又是什么事情呢？ 这件事情本来我不应该插嘴，我担心的是帝国军的动向。我看用不了多久，他们一定会露出军事统治者的真面目，到时候说不定连民间船也要取缔呢。 这一点你可以放心， 帝国已经任命波代克代理总督之职，我看他应该不敢用严刑峻法激起商人的反感吧。 是这样子吗？ 更何况从理论上来说，他们绝对不可能取缔所有的船只，就算帝国兵力再强大，比起费沙的总人口跟经济活动的规模，也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要是他敢轻举妄动进行取缔的话，那马上就会造成流通停滞，到那个时候不但民间会反弹，连自己的补给跟运输都会受到影响。他不会这么傻吧？ 只可惜情况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哦。波代克这个家伙，他居然让费沙人搭上帝国军的巡逻舰，好像想让费沙人帮助帝国军进行临检。这个家伙真是可恶。少尉，连你的上司也被逮捕了吗？ 维拉上校吗？ 目前已经有30艘船遭到扣留了，并且逮捕了超过200名的非法乘客，看来这一带也不安全。 这么说来，是我自己太乐观了。 历史告诉我们，凡是监督民众检举他们这种不名誉的行为，被占领国的人往往比占领军的官兵表现得更热心，而且更能干。 你们都到了这里了，总不能再回头吧？ 不过现在有费沙人协助，我们没有办法再隐瞒自己的身份，这些变造的通行证恐怕也没什么作用了。 帝国驱逐舰正在接近我们。 发生这样的事，我真的很抱歉，我看这一次我是完蛋了。 等一下，我看还有反败为胜的机会。 你打算怎么做？ 到底杨指挥官是怎么攻下伊谢伦要塞的？ 发现可疑民间船只， 要他们马上停止前进。 等一下，收到对方的消息，有几名企图劫持民间船的偷渡客，经过格斗已经被制服，对方要求把劫持犯交给我们。 先看看画面再说。 是， 我们会朝着这个方向航行，也是因为受到这帮偷渡客的威胁，他们说要炸掉整艘船。这几个家伙好像是同盟军的军官跟士官，刚刚好不容易才制服他们，请马上派人将他们逮捕。幸亏偷渡客带上船的爆炸物是假的，像这种危险分子希望尽快交给你们，再不赶到目的地的话，光是时间上的损失就会让我们大家都受不了了。 哪一个是企图劫持船只的同盟军士官呢？这我就万万没想到了，还只是个孩子吗？难道同盟军那里已经没有人了？ 中计了， 千万别高兴得太早。准尉，让舰长做人质，带他到舰桥上去。马里纳先生，照我们刚才说好的，让所有人坐到这边来。 真的要这么做吗？不晓得船长会怎么说。 马上停船，否则展开攻击。 马上停船，否则展开攻击。 我看这样子好了，这么一来，就算附近出现其他帝国军，应该可以暂时蒙混过关才对。 真要这么做吗？这艘船虽然小，不过倒是一条好船。 别再唉声叹气了，以后同盟会赔你一条新船的，对吧，少尉？ 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对不起。 那我要发射喽，我还从来没有发射过大炮呢。 哇， 发射，成功了。不过对了，那几个家伙该怎么处置？帝国的人我可不管，至于费沙的叛徒交给我们来处置，你们觉得怎么样？ 等我们进入同盟境内之后，我们就要改搭太空梭了，到时候恐怕没有办法带这么多俘虏啊。 那就杀人灭口吧。 不行，别忘了船上严禁虐待俘虏。 哎，真说不过你。 对了，这艘船这是牺牲贝留斯卡号换来的，这么算的话，这艘船应该是我的，你说对不对啊，少尉？ 这一艘是驱逐舰呢。 无所谓，解除武装之后敬重应该够了。好，那就一言为定，这艘船真的不错，是一艘好船呢。 宇宙历799年，帝国历490年一月就这么过去了，紧接而来的是战祸频仍的二月。2月1日，帝国军宇宙舰队决定攻打同盟首都，再过6天，大军就要开到主战场兰提马利欧星域。 帝国军节节进逼，同盟舰队被迫在兰提马利欧星域展开最后的防卫战。自从阿姆利兹亚战役到现在，最大的一场舰队对决一触即发。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两头蛇，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